新聞報道，快嘅啫！嗌你哋再集東頭灣，星期三晚11:00-12:30，東頭灣路99強勢推都唔啱，勿錯過，敬請留意。多謝收看，記得俾錢，多謝。 大家好啊 ，Hello， 简师傅你好啊， 简师傅你好， 你好啊， 都系咁啦，花姐唔使介绍啦，艾力就睇唔到啦，都唔使介绍啦。 但呢一位要介绍， 咁啊，简师傅介绍， 呢位都唔使介绍啊，好熟噶。 之前咧即系都帮过手啦，今日就好开心，又请到你上嚟帮手。咁啊，另外亦都当然亦都好开心啦，我哋嘅安西教练又。不要用回歸喎，佢話輪迴得唔得？ 輪迴都冇所謂啦， 輪迴住， 反正出一陣嘅啦。 跟住我哋會利用各種方法引誘佢上嚟啦。 例如咧， 冇識相添弊。 即係呢又唔好啦，你如果出 一陣都唔得， 呢又唔好啦。佢未講個杯引咗我上嚟咯。 呢杯咧我就話王 Sir 你簽住幾隻先啦，咁樣係啦，下一次上嚟再簽啦。咁我哋有100隻限量版嘅。咁啊，諗住幫補一下啲收入啊，咁遲啲會定個價，睇下各位期望咪幫幫手攞翻屋企送禮自用，得唔得呢隻杯？ 都 OK 嘅， 勉強 啊！上我哋 Facebook 俾個 call 濕你睇睇好 嗎？係啊，咁我哋定咗價咧，會即係擺上我哋東頭灣道一個購物網頁嗰度咧，大家可以買呢隻杯嘅，係啦，咁。或者我哋會諗一啲方法送俾大家嘅某部分。咁啊，王 Sir 得閒上嚟簽下名啦，好嗎？OK， 今日簽咗一部分㗎啦。咁今日咧就我睇翻都係 Facebook 啦，俾大家睇過呢本咧，即係花槽藏屍係30年前嘅一個畫布咧 ，keep 得幾好喎， 真係相當。 畫得幾好啊，都 keep 得唔錯㗎。 其實阿王 Sir， 你呢30年嚟係點樣 keep 住呢本書嘅咧？ 咪擺埋一邊啦，即係同對付你咁上下咯，即係擺埋一邊就算啦。 即係你冇攞嚟佔煲底喎， 即係唔好搞就得㗎啦。 即係都冇攞嚟佔煲底。咁你個人都幾 咁點解今次又咁好興致搞翻出嚟咧？ 其實都好辛苦嘅，即係突然間啊喺 Facebook 睇到，咦點解講花槽藏屍唔如我呢咁樣？ 算你有啲良心，我而家講到我哋唔啱。 我就係知道你有呢本書，所以已經特登講花槽藏屍啊！ 我見你搞緊嗰啲雲端網台，搞到咁興興合合，唔敢騷擾你啊嘛！ 咁就搞得我雲嗰陣要揾啲娛樂下咁樣支持你啦。 咁多謝你啦！如果唔係你咧，即係我哋都今晚個節目可能仲會失色少少。 少少 嘅啫，係啦。咁因為咧，即係佢嗰個阿王 Sir 咧就俾咗好多關於呢單案嘅。料我哋啦，咁就一間咧，因為我哋今日咧就會用一個3+1嘅模式去 咩為之3+1咧？ 直播嘅 係咪嗰啲陣式咧？4-4-2啊， 3+1嗰啲打麻雀 係點解咧？3+1， 因為咧我哋平時有三節噶嘛，咁今日咧就會有個特別嘅做法咧，就係頭三節就係直播啦，好似平時咁啦。但係第四節咧，我哋咧就會有阿王 Sir 爆一爆料啦，嚟爆一爆啲特別嘅即係秘聞俾大家聽下，關於呢一單料嘅真相，呢單案真相。咁另外會有簡師傅啦，同我哋講下咧，就呢個即係花槽藏屍案咧，有咁轟動嘅案件咧，其實咧究竟同嗰啲南洋巫術有冇關嘅？因為呢一單案原來咧即係好多秘聞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喂，其實無端端將兩個人埋喺嗰啲水泥度咧，究竟或者入邊又有啲符咒啊？哇，又口裡面又含住啲鎖匙啊，唔係金鎖匙喎，係幾條普通嘅鎖匙。咁其實含喺個口度，究竟有冇啲特別嘅原因嘅咧？即係會唔會關嗰啲邪術事嘅咧？咁啊，師傅有啲煩噶嘛。咁啊，同埋啊，當然阿簡師傅又可以用翻佢以前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警務人員，你有好多嘅角度去睇翻呢一單經典大案啦。當時係咪已經入咗行噶啦？見你好後生， 咁年青啊， 入咗行 都話好早入行，好細個入行啦， 入咗行啦係嘛？咁當時呢單案有咩印象？即係當年你唔係守呢個環頭嘅，應該 唔係，我哋全天候都係九龍嘅呢單案件響 港島， 香港島， 香港島。咁嗰時會唔會即係警隊裡面都會好震撼？即係關於呢單案，大家都會即係攞嚟討論啊！啲同事會唔會有？ 在那陣時候其實我往常都知道其實都很多單是 很多單案的， 譬如林國雲啊，哇那 些 很多案件， 林國雲就82年啦，跟住到84年就這單啦，跟住那輪又是即係百幾年又是很多這些，真的很嚇人聽， 是啊，所以就你說是不是很刻意，因為始終都不是我們香港人， 是即是死者來說， 是啊，那個死者不是香港人的，即是他們只會覺得也不關我們的事的，我們都不認識他們，即反而 你說是不是真的會覺得我們這麼著重有未必，反而郭榮那些呢 就太轟動了， 比較貼身一點， 是碎了絲做標本樣，但是你說了30年來即這一單案原來始終都變成一單呢，即是好像 一個即都是很多人還會記得，即集體回憶來的，你想想個鬧市裡面民居的即無端端的花槽，即竟然會整咗個空中的墳場出嚟嘅，嗰樣嘢係真係你好好驚嘅。 同埋一個即係好著名嘅大廈嚟噶嘛，即係你諗下而家新界嗰度幾貴啊，真係都唔知幾千尺啦。即係喺個咁值錢嘅大廈裏面發生件咁嘅事，當其時都其實都幾轟動，我都記得，因為即係喺個藏屍地點比較怪啊。 會唔會啲人即刻去裝下自己嘅花槽？有冇即係淺咗咧？咁樣，你哋屋企有冇花槽嘅？我以前屋企有花槽， 係啊， 居屋梗係啦， 你都有啊，居屋啊嘛。 其實嗰陣時嘅設計先興嘅，而家所有嘅新即係新落成屋都冇呢個設計㗎啦。我諗起碼要有30年到嘅樓先至會有興，話出邊有個花槽，啲私人樓啊，即係黃埔花園啊之類嗰啲就有啊，有個花槽。 有啲直情喺裡面，即係標籤咗喺裡面㗎嘛。係啦，咁我哋嗰只就好似個露台咁樣出咗去咁樣嘅，係咪啊，王Sir你嗰只？ 我就是 往常嗰啲獨立屋咧，就本身有個花園嘅，真係嗰啲 幾千隻嘅花園 係嘛？冇錯。 咁嗱，我哋今日咧呢一個講翻30年前啦，呢一單咁轟動嘅造底藏屍案啦，我哋咧就會即係成單案咧就重新即係將一啲內情咧講翻曬俾大家聽啦。咁頭三 part 咧。都各位都可以免費繼續在我們這個網頁聽到的，如果你想即刻看完第四 part 的話，懂得做了，現在開始就右 click 看到右邊有個 icon 的，那你可以 click 這個好市侩，現在覺得自己按此付款，那你就可以99.3元看到所有重溫和下載，還有即時享受到今晚第四 part 的這個特別加長版， 要少少時間的，即時又不行，要耐少時 間 PayPal 就行 了，不是，我意思是我們第四 part 未完成嘛，要給少時間， 應該今晚內有的，不過 盡快聽朝有 okay，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即時在我們今天這個 chat room 那裡反映的，我們現在呢要是時候帶大家去回30年前3月的一個黃昏，就是這個跑馬地的伊麗莎白大廈。跑馬地 老婆，我肚餓了，快點煮晚飯吧。 哎呀，哪有胃口啊，臭到死，那管理处啊都不知道做什么的，那大阵味都找不到哪里发出来。 是的，真离谱。不过老婆，我其实闻到阵味好像那个位置那么上发出来的。 我也闻到啊，不如你过去看看啦，会不会真的有死老鼠死在这里，不知道啊。 我去？ 是啊，难道我咩？ 1984年3月30日，对伊丽莎白大厦26楼 A3 室户主林氏夫妇来讲，肯定是一个比结婚纪念日更加难忘的日子。黄昏时分，他们发现放在客厅花槽近墙壁位置的一条白毛巾竟然变成乳黑色，去水位置还有一些相近颜色的液体在流紧。这种颜色加上那阵不寻常的臭味，令他们即时想作呕。及后演变成香港集体回忆的花槽相思案，就是由30年前的这个求救电话展开罪恶。 伊利莎白大厦呢，即当然就是香港很著名的商用商住两用的大厦啦，是不是，那都很多时候去那里吃东西都会，但是原来都有些人原来不知道伊利莎白大厦是哪个， 伊利莎白医院你知道 是哪个，就是在谢斐道谢斐道的，那里呢有三栋大厦的主要住的住宅来说，有三栋 分 ABC 三栋的，没错， 不如王Sir讲一下， 其實搭車的話搭隧道巴是怎樣可以望到這個剛才說到事發單位案發單位就是 A 座的26樓啦、26樓那個花 槽 就、就是懷疑那裡就有些東西、我知道你當時這本藏屍這本特輯呢咁入面有講到咧，就原來咧有機會咧，有啲人咧可能係會見到，即係如果係有人喺嗰度藏屍嘅話，有機會見到嗰個花草喎，係點樣可以即係喺個馬路上都會見到喎？聽聞 其實咧，呢啲三合大廈咧前邊咧係完全冇遮冇擋嘅，就全部都係馬路啊， 全海景啊， 天橋嚟嘅。咁變咗嚟講咧，任何人咧或者車輛經過去前邊咧，基本上都可以睇得到大廈嘅情況嘅。咁再加上因為佢本身咧附近係有多條天橋啊，咁通常喺條天橋咧，基本上升到去差唔多嗰間大廈嘅三到四樓咁上下高咧，變咗嚟講咧就係你更加容易睇到高層嗰個單位嘅情況啊。咁除咗比較貼近嘅係天橋，即係轉入去呢個香港仔隧道天橋。比較近咗咧，其實由海底隧道出去中環方向咧，基本上離遠咧，亦都可以望得到整間大廈嗰個情況嘅。 我今日搭B18咧，由旺角嗰邊嚟翻銅鑼灣咧，咁佢嗰條天橋一轉，咁再向嗰邊望咧，咁就其實望到個三棟大廈，就會掛啲好大嘅廣告牌啊咁樣。咁最右手嗰邊咧，係咪啊？最右手嗰棟就是 A 座啦，係咪啊？應該 如果你是左邊 最左邊、最左邊那棟就是了，給你一張相大家看看第四張，就如果你去回現在你謝飛道你走去或者22那張相是了，其實呢它是最 其實你看到這個樣子應該都認得 了，就是在左邊 那棟 你看到這個樣子，你走過即是過海的時候去到香港那邊的海底隧道出口，你一定望到這棟大廈，因為太矚目了， 這 麼大棟是不是，還有很大的廣告牌在上面。 如果謝飛道你會看到一欄就走過少少，再對面那棟其實就是 A 座來的。當時呢就懷疑啦，懷疑有啲問題嘅單位咧，就喺呢個 A 座嘅26樓 A 二室嗰度嘅。咁就當時咧就全部單位咧都係有花槽嘅設計嘅，不過咧就 size 又唔係好同啦。咁就睇你間屋嘅大細啦。咁咧就 唔知嗰啲花槽嗰時計唔計呢個即係建築面積嘅咧，真係。 當年就冇咁打麻波嘅，1984年咧都未曾咁矛嘅。如果唔係就變咗窗台㗎啦。 而家矛啲啊？ 而家因為變咗窗台，其實點解近年嘅樓冇咗花槽咧？其實佢將花槽變成窗台計翻錢 咁解啫。但係當時咧就其實那家人咧就係話突然間咧發覺有啲血水，唔係佢當初嚟唔知血唔係血水啦，其實可能都幻想到，因為嗰陣臭味， 直情係一啲腐臭味啦。 係啦，即係乳黑色嘅嘢係咪都會幻想到係血咧？可能 佢最恐怖咧，那家人咧有條白色毛巾咁掛咗喺嗰個露台位啊，即係呢個窗台位，即係叫做花座位咁上下嘅地方咧，居然染到咧成個黑色咁樣喎，有啲黑色嘅汁液咁喺度喎，大佬你唔知係咩你都覺得驚啦係嘛？ 咁其實警方接到呢啲咁嘅投訴咧，我聽講嗱好多又話虛報啦，其實可能屋企死老鼠嘅啫。咁佢點做咧？就係咪都係照上去揾人上去？ 死老鼠唔係咁嘅味嘅。 但係唔識分喎，即係一般人又未必識分喎，會唔會咧？ 都唔係嘅，因為嗰種味咧係常人係基本上腦記憶咧係冇呢種味。 啊，即係如果屍臭味係冇，應該你冇聞過。 其實我 test 到而家未聞過。 所以嗱，所以咪就係咁講。所以咪就係咁。 即係完全唔似啲死老鼠啊、死嘅動物啊咁樣嗰啲。 因為本身嗱。在你哋腦海中根本冇呢啲味，咁我往常梗係啦，我哋 我都聞慣咗啦嚇， 我哋唔係， 點解往常會聞慣㗎？ 佢第一時間去到現場啊嘛， 簡Sir就話啫， 都有可能㗎。 我哋入去湯屍啊嗰啲，你一入到去咧，咁好多人又教你又話塞個橙皮啊，跟住又搽白花油啊，其實咩都冇用嘅， 冇用啊， 乜嘢都冇用， 係啊，聽聞冇用 㗎。你第一次聞到呢種味嘅時候有冇嘔咧？老實講， 唔係嘔啊，三日之內你都仲有嗰種味存在喺你個響，唔知喺你皮膚啊、鼻毛啊，哇，硬係食嘢都聞到哇呢啲咩味咁。 即係好深刻嘅印象喎，真係 好深刻，好深刻，非常深刻。 同埋話啲衫都唔可以著啲咁吸味嘅衫㗎啦。 其實唔關事嘅，其實就係根本 喺呢個腦度， 喺你個腦度， 啲味就實在冇咗㗎啦。不過你仲記得。 因為你沖涼沖完又沖，沖完又沖，哇！沖到差唔多你 皮都甩埋，都仲係有嗰種 味。都係有嗰種。 真係揮之不散。咁所以當時咧，我諗即係呢兩公婆咧，都係即係已經係好大嘅即係恐懼啦。因為會不會隔離屋真係死咗人咧？即係應該係咁樣幻想嘅啫。 當堂驚一驚啦，話曬嗰度都算係貴嘢。 我諗你哋係未諗過嗰種色係咩色？ 係咩色咧？ 又係咩色？ 即係嗰啲係咪叫即係嗰啲屍體腐化咗溶咗嘅液體咧？ 冇錯啦，咁又見過未咧？ 當然未啦， 即係深紅，好似啲豬紅嗰啲， 係啦， 嗰陣 係啦，仲深過豬肝紅嘅， 仲深過豬肝紅，即係近乎黑色， 近乎黑色，但係就未到黑色咁樣嘅。咁咧就 即係好似黏液咁噶啦， 唉，黐黐立立，即係流曬落地下嘅，咁因為佢一耐咗咧，個屍體就會爆開，即係佢就會即係佢自動分開就變咗得翻個骷髏骨頭，因為嗰啲肉咧就溶解，咁咧嗰啲汁咧就一路咁樣流落，咁啊全黑色，咁咧就但係又味道黑色咁樣嘅，就真係幾 總之望到又驚，聞到又驚嗰種啦。 係啊，你行埋去又唔知點行，行埋去黐住你咁樣， 即係啲十足嗰啲異形嗰啲一笪笪嗰啲 好恐怖。咁嗱，揭發當日咧係3月30日咧，1984年啦，咁係星期五嚟嘅，星期五咁就到他哋發覺真係好大問題啦，終於忍唔住咧，要打俾管理處代為報警的時候咧，咁啊警方咧當然就係要即係處理啦，因為好似他哋唔係第一次出聲噶啦，咁之前都有講過，但係就查唔到咩事，咁啊跟住發覺真係好唔掂啦，咁啊於是乎咧就報警啦。咁報警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就有一啲即係消防啊，或者其實當晚咧應該咁講，當晚咧其實未有咩消防嚟嘅，因為上嚟視察下先，睇下咩事先。咁但我諗警方已經應該懷疑咧。是有啲 都有啲問題㗎啦，呢種臭味我諗啲警員都會知嘅。 佢哋已經因為太過有經驗啦， 係咯， 係嘛？即係上到去已經估到，即係有料到啦咁樣。 因為嗰陣頭先我哋講過啦，又差人獨有嘅呢種味，其實同埋消防同埋救護員都係嘅， 都會比較接觸 咧就中咗嘅。其實我哋行去門口好似知係已經中咗啦呢度，咁就唔會話。冇啊，冇特別嘢會走，唔會嘅，因為知道中咗噶啦。 咁嗱，當時咧就因為都幾夜下噶啦，去到咧都成七八點啊，八九點咁樣啦。咁成班人上到去，雖然覺得有問題啊，咁但係咧就唔可以做到啲乜嘢喎。咁原來咧，我哋即係個老友記啦，就係阿 Doctor Bear 啦。佢當年咧就係少年 Doctor Bear，少年 Doctor Bear 咧就當年咧就幫啊呢個黃楊坤。 黃楊坤當時係最著名嘅法醫官嚟， 首席法醫官啊。 幫佢手咧就係做呢一單案嘅初頭嘅時候啊，咁所以咧，佢原來咧係第一個法醫咧，就係去到現場嘅。咁佢咧就同我哋都做嗰個訪問。咁不如嗱，又大阿 Doctor Bear，Doctor Bear 係啦，帶大家去翻我哋出個 BO2 啊 ，BO2 先係啦。咁咧就 Doctor Bear 咧就帶翻大家咧就去翻30年前呢個3月30日伊麗莎白大廈 A2 嘅單位。 間屋聞到陣味已經係㗎啦 ，OK， 咁啊相信會有即係 likely 有個藏屍哦，總之腐爛嘅問題咧，咁過咗嗰隔離嗰間空屋咧望咧就個騎樓就都明顯係似係新鋪嘅石屎嘅，同埋佢就冇隔離屋咁深㗎啦嘛，即係好。然後有人報個嘢，不你夜晚11點乜都冇得做噶嘛，咁啊警方封現場，第二朝先去現場喎，咁第二朝去現場就警方啊消防，即係消防要揾啲撞石屎嗰啲，即係打釘。 哇頂！連貼筆都叫你去賣， 邊條粉腸咁無聊啊？鋪層石屎喺個花槽上邊，收埋啲金啊！ 喂，你覺唔覺得咧越叫越臭啊？ 聲啊，單嘢唔講得笑喎、啊！隔離屋話有好多黑紅色嘅水流去佢哋花槽，又臭成咁，唔使問阿貴啦，肯定有鹹魚入面。 哇！師傅，你聽唔聽到啊？ 顶计听到啦，仲留喺度做咩啊？快 Q 啲走啦！ 藏尸案咧，我哋咧都即系不敢马虎，今次咧出动咗咧即系台前幕后奇案迷帮我哋录音嘅，咁啊，净系我一晚咧揾成10個奇案迷帮我哋录音嘅，一间咧就会有好多奇案迷喺我哋啲录音剧嗰度咧就会系即系现声噶啦。咁啊，头先咧就Doctor Bear 就形容當年去到呢個單位的時候 一入去，即係多梯比更加經驗豐富，一聞到啲味已經覺得一定係有料到噶啦。咁、但係成間屋冇嘢喎，成間屋又空空如也咁樣，咁啊條屍喺邊咧？ 即係開曬啲衣櫃啊，抄曬啲梳化底都冇，依個你擺到去邊咧？ 係咯，警方人員如果去到啲咁嘅單位，發覺有好勁嘅味，但係又好懷疑間屋裡面有屍體。咁點做咧？ 我估喺嗰個時候咧，嗰差人即刻走去嗰個灶，睇下有冇灶底先，因為灶底藏屍出現過啊嘛。 係啊，其實嗰陣時咧，除咗呢度仲有浴缸咧， 係 咪戲都有做過啦？浴缸咁啊，將個浴缸又填翻好佢，其實又藏咗下邊啊。 哇，都幾大工程喎！如果接埋浴缸， 係咁香港咧曾經，如果喺呢一單案之前咧，已經應該係出現咗三單嘅灶底藏屍，係咪啊，王 Sir？奇案資料庫 最單頭三最單頭 平洲啦，平洲就五幾年啦，跟住跑馬地十幾，牛頭角嗰單係咪好似八？ 後頭嗰單都差唔多時間， 應該係早仲早啲嘅，因為其實黃楊坤咧喺佢十幾年前咧，即係當時嘅再十幾年前啦，跑馬地嗰單咧就係佢又係去跟嘅。咁今次咧即係佢又後屘佢亦都係接到呢個任務啦。咁啊講翻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見到間屋又冇嘢，但係又咁臭。咁啊究竟咩事咧？咁啊工人係咁作嘅時候咧，原來佢哋最初咧係唔知道。上嚟嘅時候係即係原來係懷疑裡面有屍體先至叫佢作個花槽， 因為啲工人就係其實係警察嗌上嚟嗰啲，即係出邊。 因為我哋上次咧講寶湖嗰單咧又係嘅，即係嗰啲工人上到去咧，係咪寶湖啊？啊碎屍換膠碎屍案，咁啊就叫佢哋去睇下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形容？ 燈膽， 即係唔係啊？嗰個 你個手勢係 水喉下面嗰個叫咩啊？ 哦，嗰個咩活塞。 下面有嚿嘢咧，就叫佢拆出嚟睇下有冇。 系咪 U 型排氣管咧？ 系啦，咁其實跟住咧，佢哋都後屘即係知道原來係要揾碎屍咧，都好驚嘅。咁但係後屘， 喂，但我想問點解其實啲情況差人咧唔會直接叫消防咧？係咪係即係唔應該係叫消防做嘅呢件事係咪？ 消防有曬啲架撐 嘅。係啦，點解唔會直接叫消防嘅咧？ 其實消防職務就唔喺呢度嘅。 哦， 係啊。 即係除非你係本身係真係確定咗啦，入邊係真係有一啲係證物，或者係一啲係屍體咧，先至會揾消防去做嘅。嚇，如果唔係你入邊攞出嚟冇嘢嘅，咁消防點算咧？咁樣。 所以成日都要喺個街度揾嗰啲開鎖嘅，或者係維修水喉嘅嗰啲嚟到幫手咯，係咪啊？咁佢哋可唔可以抗拒咧？其實可唔可以唔？ 但係俾翻錢啊，其實 咁錢一定要俾啦嚇。但係問題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問題就係，我覺得驚會唔會驚破壞咗個證物咧？因為如果你俾個即係其他嘅即係嗰啲工人上嚟搞，佢唔知你做咩，咪作爛佢咯。咁會唔會所有個證物反而係即係會破壞咗咧？現場環境有啲破壞咗咧咁樣，所以我就問啊，點解唔係消防或者有關嘅警隊有冇其他部門嘅人會上嚟做呢個工程嘅咧？ 因為你未發現有可疑之前咧，其實嚟講就冇所謂證物啊現場嘅。 但係已經發現到咁臭，你都知係有可疑咯。 都有好多。可能性咯，咁而家我即係佢揾咗一啲叫做係街外人做咗前期功夫，證明係一個真係一個刑事案件咧，咁咧就之後就趕咗街外人噶，就唔會話繼續俾你滾出嚟噶啦。 明白。 咁嘅，咁如果即係好似頭先咁嘅情況咧，嗰班工人個滾下，發覺原來叫我哋嚟掘屍， 我唔會。 咁走頭得唔得嘅咧？會唔會？ 唔係，第一我哋唔會同一啲街外人。去講話做咩嘅？ 係啊， 譬如嗰個開鎖咁，裏邊有個賊，你叫佢同我慢慢整啊，冇可能。 咁一定唔會啦， 係啦。 咁可能偷聽到嘅啫，純粹都係我諗。 唔會，唔會。 咁我諗如果有危險，佢又唔會叫個街外人上嚟做嘅，唔通即係嚟幫你爆門咧？一定唔會嘅。 咁我哋嗱，今日廣播劇裏面咧有一啲嘅內容咧，我哋咧就即係聽翻當年一啲新聞嘅報導啦。咁當然我哋可以以正視聽嘅，即係究竟會唔會係咁咧？你知有時即係有啲水分嘅都會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即係諗翻其實現實係會點樣咯？我諗就將成單案嗰個形貌再將大家即係展現俾大家睇。咁我哋今日咧就講翻呢一個咧，發生喺三十年前嘅呢個唔係跑馬地，頭先講錯咗，係銅鑼灣。 銅鑼灣， 銅鑼灣 定係灣仔啊？嗰個叫做 銅鑼灣。 銅鑼灣， 銅鑼灣，銅鑼灣嘅即係呢一個伊麗莎白大廈係啦。咁啊 A 座廿六樓嘅單位，其實嗰個單位咧，而家據聞咧就好似前幾年咧。即係有一批人就買入咗，就變咗空屋，跟住咧就搞到咧嗰批人咧就不歡而散。 嗰件事都成係九六九七年嘅事，都好多年㗎啦。 係買咗之後先至，啊係啊，九六 九六九七年 買咗之後咧先發現空宅。 呢樣嘢都有啲奇，因為啲空宅咧其實應該有曬記錄啊，即係同埋講真嗰個地產咧都有個責任同你講嘅。如果你問佢嚇，咁除非你真係問都冇問啦。咁但係我諗嗰陣時咧就真係仲係會有空宅呢個概念啊，因為即係哎呀唔好買啦，即係或者唔值錢啦。我諗而家冇啦，而家呢個都係一樣咁值錢啊，即係最多平少少，平10%啊，咁蜂擁有人買㗎啦已經，冇人介意。 而家其實冇人住緊嘅咧都唔知啊。 我估都一定有，因為其實冇賣唔出嘅單位㗎，尤其是嗰啲地段咧都係貴嘢嚟㗎嘛，係咪先？你諗平少少，我諗好多投資者會買㗎。 所以基本上。 上而家好多空宅都有人住緊㗎啦。 係啊， 空宅通常係租俾人住嘅，就 租俾人住咯，係咯。 好少買賣嘅，就以呢個單位為例咧，其實嚟講咧就係、是、好多年前係 未買賣過嘅，咁咧就變咗嚟講，真係佢都係出租俾人做。咁咧就最後嗰個價錢咧，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考一下咧，就係338萬。 最後嗰個價錢啊，哇！幾耐之前嘅咧？ 大約2008啦，應該。 哇！咁平，2008年30多萬，真係好平啊！如果喺嗰個地段，我諗而家真係 double 再 double 啊，一尺啊，係咯，double 再 double。 有錢你買唔買咧？ 其實咧，有錢啲人買嚟投資真係完全唔理。我曾經訪問過一個空宅大王咧，嗰位好似叫伍冠劉先生，佢咧直情係喺個鏡頭前邊咧，好直頭講，嗱嗰個阿婆咪喺呢度吊頸咯，佢完全係覺得係另外，即係完全唔關自己事，佢就咁企喺個廳度就話阿婆喺度吊頸㗎，冇問題啦，因為唔係佢住啊嘛，佢買嚟租俾你。 補充翻呢個空宅資料啊，1996年以338萬啊成交咗嘅，建築面積63尺嚇，實用係540尺， 太詳盡啦，網上 嘅資料庫果然係不愧 啊，估唔到你地產資料庫添 啊！其實我都做過地產嘅。 咁其實呢個單位咧，即係 A2 呢個單位咧，即係搞到咁轟動啦，當時啦，其實嗰個單位係有佢本身有個業主咧，佢就租咗俾個租客嘅。咁話説咧，就租咗一個月到就出咗事啦。咁咧當時係幾錢咧？ 5000多元啊！ 5000元嘅租金， 4800元。 4800元， 哇！好準確，佢真係準到咧。 4805 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係5800元啊！ 5800元， 我哋最後確定係5800元 啊！ 其實唔係平㗎啦， 好貴 喎，因為嗰度大概600多尺， 600多尺係咯。 咁喺嗰陣時嚟講，10元尺就唔算平㗎，因為80多年喎，唔係而家嘛。 係，不如我哋睇多次第七張圖啊！當年咧就有個平面圖咧喺嗰個報紙嗰度咧就畫埋出嚟嘅，咁啊都好仔細咁啦，就講到嗰間屋咧嗰個咁嘅格局係點啦， 兩房一個大廳咁樣啦。 係啦，咁另外你見到兩個花槽咧，其實係黐住咗嘅， 連住隔離嗰個單位嘅。 咁另外有即係好簡單啦，兩間房啦咁樣，普普通通個單位啦。咁頭先亦都有一張相咧，就係記者當時入到去，唔知點樣可以偷拍到啦。就呢一 即係網上嗰啲啦，第一時間衝入去嗰啲啦。 7A 嗰張相啦。咁啊，見到個單位就真係好簡單嘅，即係基本上好似咧。冇人住， 因為基本上係租俾人咧，咁嗰個租客本身又唔搞咁多嘢啦，入邊肯定就冇乜特別㗎啦，冇層次，即係乾乾淨淨咁樣 咯。即係沙煲冷餐都冇㗎喎。 嚇，好少。 即係我自首啦，呢張相我影嘅。 你影啊？果然係你啊！第一時間衝入去。 原來係你。 所以咧就正話張平面圖有少少出入嘅。咁一咧佢就張平面圖呢個係門口對入咧就廚房，其實冇唔係對廚房嘅。 哦，點樣 啊？你睇到張相一個左右櫃嚟嘅。 哦，平面圖係咪你畫㗎？ 平面圖唔係我畫嘅 唔係你畫㗎， 你而家睇到個左櫃就其實同埋廚房嘅位置係調轉咗。 咁你當時影到呢張相，你好見到個單位係咪即係好普通，即係乜都冇啊？得張凳啊，得咗個左櫃咁就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嘢啊。 其實我上到嗰陣咧就已經係第二日嚟㗎啦。咁基本上都其實都封鎖緊嘅，咁有啲係探喺入邊做緊嘢嘅。 咁你唔好講俾我聽點解你上到去啦嚇？ 咁你當時咪聽到入邊係咁喺度作啊？ 唔係已經搬走曬㗎啦。咁基本上所有證物都搬走曬咁樣。 點解你早啲上去啊？ 早啲係上到嘅。 係啦，明啦，都話唔好問點解會上到去第二日啦。 係喎，一人攔住你係嘛？ 咁而且嗰間大廈當時一個保安係非常之嚴密嘅，係香港少有咧有呢個閉路電視嘅大廈。 哇！呢個保安 呢個係重點嚟㗎，有閉路電視。 我哋一陣間咧即係會第二 part 翻嚟咧就會講下啦，即係其實掘出嚟掘到乜嘢咧，同埋咧究竟呢個案發之前咧呢個單位有咩古怪事發生過呢？咁包括話頭先阿王 Sir 講一個咁保安嚴密嘅大廈，點解可以發生一單咁駭人聽聞嘅花槽藏屍案呢？咁我哋一間翻嚟咧，就為大家一一拆解。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看不到个标嘅咩？99元3個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